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特邀顾问，欧洲置业专家崔庆昌先生。你好，崔先生。 你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依然是希腊啊，谈谈在希腊置业、希腊移民、希腊的房产特点。上次节目里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哈，其实最近这半年多来呢，希腊经济是慢慢的在走稳回升啊，那么已经连续2个季度的这个国内 GDP 生产总值呢，已经是不再是负增长了，而是实现了一个增长哈。因此呢，有人有预言说，他可能已经是可以说他已经走出了这个经济衰退了。那么崔先生是经常往返于中国和希腊两国之间吧？因为工作的关系啊。 对对 对，没错。 北京到雅典之间目前的这个交通状况怎么样啊？ 现在的话，我们从国内去往希腊的话，要转机，基本上就是13到17个小时，但是呢，就是从9月30号开始可以有直飞希腊首都雅典的航班。 哎呦，那是一个重大利好。 没错，没错。 那开通之后可以省不少时间了。 就是直航开通之后呢，就是基本上在1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接到达希腊。 哎呀，那真是省了很多的时间了。 没错，没错，没错。 那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两国之间的一个交通状况哈。那其实现在这些年呢，中国的很多的旅游者也是很关注希腊的。 没错， 去希腊旅游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旅游度假地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希腊等南欧国家呀，也是相继开放了投资移民啊。那么相比起传统的北美呀、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呐这些国家来说，像这些南欧的新兴的移民国家，你认为他们的投资移民的优势在于哪里呢？给我们简要的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整体的概括来讲的话，欧洲的投资移民方式它会更加的直接，更加的快速，然后不会说占用我们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传统的移民国家，就是欧洲呢，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投资额度低，因为是像南欧的几个项目的话，比如说像我们所熟知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只需要在当地投资50万欧元去购房去置业，然后就可以获得，就可以申请西班牙或者说是葡萄牙的这样的居留或者说是永居，这个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投资的政策。那么还有另一个国家，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希腊。希腊的话呢，它的投资额度是仅需要25万欧元。25万欧元就可以获得全家3代的居留身份。这个是很多其他的国家或者说是很多的投资移民项目他们所达不到的一个投资额度。再一个呢，就是欧洲的投资移民方式呢，因为是都是通过呢购置房产啊，因为是我们不单单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我们又获得了欧洲当地的一个永久产权的这样的一个房产。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请崔先生来给我们好好解读一下哈，这种所谓的投资移民房产的这种选择啊，也来帮助大家呢一起来甄别一下现在在市场上在广告上常能看到的一些移民的一些信息啊。 在目前希腊投资移民的政策要求呢，是要求申请者购买25万欧元的房产。那么这个政策怎么来理解？比如说房产的类型是不是有限制呢？一定要买住宅，还是要买商铺？或者是二手房可不可以买？另外呢，和当地人购房相比，那么投资移民买的25万这个房产会不会略微贵一些呢？等等，那么我想这些都是大家可能很关注的话题啊。 没错没错，好的，就是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希腊的这个投资移民政策的由来。其实呢，这个希腊的投资移民政策是2013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国会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法案。所以说就是他的法案最先实行的时期是2013年4月份。然后另外呢，第二点呢，这个法案他们针对的人群啊，就是希腊这个25万欧元投资移民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的针对的人群是针对于非欧盟国家，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啊。所以说呢，就是他的这个政策不单单只是针对于我们中国的投资客，因为他是面向世界的，然后再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25万欧元在当地投资置业，是可以通过买房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获得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刚才也提到了，可以说买什么样的房产类型啊，这个呢是在法案当中，他没有说具体的去限制说您只能买这个，或者说只能买那个，不是啊，你可以在当地去买我们所熟悉的住宅形式的公寓啊，或者说是去买别墅，或者说是去投资商铺，去买商铺，或者说是我们想在当地就是投资比较大的一些啊，就是我想买一个酒庄，或者说是橄榄园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去推荐就是国内客户，或者说是其他国家的客户通过买房的形式来获得这样的一种身份呢？其实购置房产是手续最简单，也是手续最快捷，其余的花费成本比较低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说才有了这个通过购买房产来获得身份，这也是最佳的一种渠道，也是最佳的一种方式。然后赛格我们那个说到了他的投资额度，希腊的投资额度呢，就是他们的投资移民政策因为是通过国会这样审核，然后就是国家整体出台的，所以说他的法案的规定25万欧元的投资额度是最低的一个投资额度，所以说如果说是低于25万欧元的话或者说其他一些15万或者说10万啊，怎么样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都是跟法案相违背的，所以说他们国家政策规定了就是25是最低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们购买房产的金额或者说是价格一定要高于25万欧元才可以去申请啊，这样的，对。 那另外你也谈到了哈，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福利政策，就是它是一家三代的这样一种移民哈。怎么来理解呢？一家三代？ 其实这个全家三代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我作为主申请人的话，那么我可以带我的爱人，我可以带我的父母，然后就是我的爱人也可以带他的父母，同时我们两个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上下三代人， 双方的父母， 双方的父母 加上两个，加上他们的孩子， 对， 所以这样理解是一家三代， 三代，对， 那这个数目还是蛮大的哈， 对， 那么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很好奇哈。老人过去了，他可能需要，尤其是老年人哈，或者是小孩子等等，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医疗啊、教育啊，和当地的居民相比，还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啊，就是，不管说是希腊的这样的居留身份，还是说其他国家的居留身份，就是我们只要是通过他们合法的这样的一种渠道和方式来获得了这个身份之后，其实跟当地的公民就是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没有我们所经常提到的政治权利，就是选举和被选举权，其他的都是跟当地的公民都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子女可以在当地去就读，当地公立的学校， 是 义务教育。 对对对，没错，就是再一个的话，医疗的话呢，就是跟当地的公民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们通过了这个身份之后，然后通过每年正常的购买公立的医疗保险，然后就可以获得当地非常先进的这样的医疗服务保障体系。 嗯，就是也是要购买医疗保险的。 对，没错。 嗯，就是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强行的一个要求，是吧？ 没错，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你要是在当地居住生活，你要是没有那个四级正常的完税啊、社保啊什么的，都是要通过购买公立的医疗保险的形式来获得他们当地非常先进健全的这样的医疗服务保障体系。 嗯，能不能告诉我们大概这个金额是多少呢？ 正常呢，因为是做的是全家三代人的身份的申请，我们想享受当地的公立的医疗的话，其实它的费用花销也是属于比较低的。比如说像成年人的话，每人每年公共医疗的费用的话是176欧元。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250欧元。未成年子女是200欧元。 是这样一个花销。 对对对对。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除了这个买房子，比如说在希腊置业，除了这个移民的诉求之外，哈，你认为它本身的房产是不是具有投资属性呢？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其实这个房子啊，没有什么这个升值空间或者怎么样哈，将来也很难有这个再交易、再转手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也不一定很大。只是为了买一个身份而已。你怎么看待呢？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完全根据我们国内客户的一些实际的需求吧。因为是我接触的客户比较多，就是包括就是全国各地的，就北方的或者说南方的客户的需求都是多种多样的。其实像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这房子是不是具有投资性。其实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因为是这个房产的投资呢，对于我们中国的客户来说，就是他们的眼光是非常独到的。这第一个呢，就是希腊的房产是完全具备投资性的。为什么来说它的房产具有投资性？第一呢，首先它是属于永久产权的房子。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希腊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传统的旅游型国家。所以说它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的人群去到当地去旅游生活度假。所以说就是我们购买了房产之后，以后即使我们房产不住，或者说是我们选择的是移民不移居的形式，那么我们的房产是可以以出租的形式来获得房产收益的。对。所以再一个说呢，就是本身希腊从经济危机的2008-2009年最严重的时期，他们的房价呢是属于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这两年经济复苏之后呢，它的房价已经开始平稳的上升。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去购房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其实也是属于房产的增值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所以说就是买房子嘛，买涨不买跌。刚好它已经从一个最低谷正在缓慢的上升了。所以说现在投资入手的话，房产的升值性是可以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保证的。 那从目前你所接触的中国客户来说哈，如果他们办理了这种购房、投资、移民的这些相关的手续之后哈，他们一般会选择在希腊哪一个城市居住呢？是不是雅典是最多的呀？ 您说的很对。对，就是因为是希腊呢，它是属于一个三面临海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自然风光优美，岛屿众多。所以说呢，就是希腊呢有几个比较大的城市，第一个呢就是首都雅典。因为是雅典呢，它不单单是属于希腊的一个首都的地位，它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七大城市。它同时也是欧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起源发源地。所以说呢，就是希腊作为当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这样一个中心，也是我们很多人选择去希腊选择非常多的一个城市，就是首都雅典。然后再一个城市呢， 就是位于希腊北部的一个城市叫做塞萨洛尼基。因为塞萨洛尼基这一个城市呢，他们就是属于就是轻工业制品出口或者说是一些商品交易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城市，就是它那个城市呢是可能是会更加的适合我们有商务贸易往来的这样的客户群体去到那里去经商，但是希腊呢它会更加的多面性，就是雅典呢会更加的多面性，所以说我们国内的客户他们去到了希腊之后选择比较多的基本上就是首都雅典。 那么好，那如果说是25万欧元的房产哈，在雅典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房子呢？ 雅典的话它有几个比较好的生活区域，第一个呢就是雅典的市中心，就是我们经常在那个电视上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会看到，比如说像卫城或者说是宪法广场或者说是国家花园附近，就是雅典市中心的这些区域，它的房产类型呢主要的就是以我们平常所熟知的这样的两居室或者说是三居室或者说是一居室就是看我们一个实际的选择，25到30万欧元的话就可以在市中心选择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然后就是户型比较合适的70-80平的两居或者说是100来平米的 公寓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的就是属于我们国内的这样住宅的形式的这样的房产。 像这种投资购买的房产会不会要比当地的实际的房屋价格更高呢？这个你怎么看？ 其实呢刚才我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投资移民政策它是针对于非欧盟国家的所以说不单单是我们中国客户去到当地去买房子其实中国客户在当地买房子的占的比例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是当地人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国家的人，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像俄罗斯英国或者说是美国或者说是中东一些比较发达国家的一些人群去到当地去购置房产就是其实它的房产是针对于全世界人来统一售价的，不是说我们通过投资移民方式的去买房的然后房价就要比当地人要高多少，不是就是房价都是统一定价的，不是说我们买就会贵别人买就会便宜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语言的问题了，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哈那这个你们怎么来解释呢来跟客户做工作呢 其实呢就是这一点我们不去回避它因为是希腊它本身它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 对 然后全世界也同样只有两个国家在说希腊语第一个是希腊第二个就是它的邻居塞浦路斯对，但是呢就是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希腊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旅游型国家然后英语在当地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英语的普及度在整个希腊来看的话可以达到80%那么在比较大的城市或者说是旅游景点比较好的这样的区域呢它的英语普及度都可以达到90%比如说我们在首都雅典那么在首都雅典的话正常我们不单单说去大的超市去购物可以去英语可以用英语去沟通交流，即使我们去到一些小的便利店或者说是一些菜市场就是海鲜市场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直接用英语去沟通交流，因为是他们英语普及度非常高对。 好，那最后也问一下大家很关心的话题哈，就是在希腊房产的持有成本是怎么样的？ 其实说到了这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是它的房产都是属于永久产权的因为是欧美国家的房产都是属于永久产权的，所以说都会涉及到一个每年的年度房产税 就是所谓的物业税 就是年度 房 产税 置业税 对对对对对 持有的税费 对对对然后希腊呢就是相比较其他的欧美国家它的年度房产持有税是属于比较低的它的年度房产税持有税呢只有你总房款的0.1%-0.7%之间所以说呢就是正常的一个30万欧元的房子我们每年需要缴的一个房产持有成本的话大概是300-500欧元就是另外的话呢因为是每一个国家它的房产税的计算的标准都会有 有他们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去计算他的年度房产持有呢？其实同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同这个房子的所在的位置和区域，第二个呢就是同这个房子的就是它的房产类型，是公寓还是说别墅，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同这个房产的房龄来综合的来衡量这个房子你每年需要缴纳的一个费用，然后另外的这些呢其实都是由当地非常专业的税务代表或者说是律师楼或者说是会计事务所具体的来评估来操作，就是可以的。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您刚才说这个房产的持有税大约每年是房屋总价的1%到7%，那这个一到七之间距离其实蛮大的哈， 0.1到0.7 哈，对，这个距离其实挺大的哈。那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房子可能是会交到0.7%这个最高的物业税呢？ 就是别墅类的。 哦，土地占有面积大。 对对对。 别墅类的。 对。 那它和地段有关系，比如这个地方地段好，那我就会税高一点。 对。 也会的。 也会。对。 哦。 对，因为是刚才我说到了，它是从几个方面来综合评定的。第一呢，他要看你这个房子的房产类型，第二个呢他要看你这个房子所在的地理位置，然后第三个呢要看你这个房子的房龄，比如说你是十年了，就是这个房子建好十年了，或者说是这个房子建好20年了，它的税收的征的标准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房龄越久可能税会更低一些？ 对。是这样的 啊，然后房子越新可能税费就会越高一些哈。 没错没错。 另外呢，可能好地段它征的税较高一些。 对。 这也是不同的一种征税的一种方法哈。 没错没错。 那在您看来，比如说在希腊房产的这个持有成本，除了国家征的这些税务费用之外，还会有别的费用吗？ 其实跟我们在国内正常的居住生活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我们拥有一套四季的房子，然后四季来居住生活的话，除了说要每年缴纳这个房产持有税之外呢，还有你正常的一个生活成本，比如说 物业呀、 水电啊、燃气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房产的持有成本。然后它的物业费的话，就正常的公寓一般的话一个月就是80-90平或者说是100平米的这样的两居室或是三居室，物业费的话一个月就是30-50欧元左右。然后水电燃气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国内没有说太大一个区别，就是正常的购卡然后你就用多少交多少钱这样的。另外的话呢，再一个要是要提到了房产持有成本的话呢，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移民不宜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这个房子选择出租那么出租的话这个成本谁来缴就是正常房屋出租你的物业费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费用都是谁来居住谁来生活谁来缴纳但是就是这个年度房产持有税呢，因为是这个税费是属于你的房主来正常来缴纳的这样。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像房主出租了房屋获得了收益那这笔收益它是不是也应该作为收入来计税呢？ 对，没错的。对， 这也是有法律可循的。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一般的房屋的出租的税收的标准在当地的税法里他们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比如说你的年收入就是房屋的租金收入低于12000欧元的然后是按照15%来收取，然后是1.2万欧元到5万欧元之间的然后就是另一个标准来收取所以说基本上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像市中心20-30万欧元购买了这样的公寓，然后一年的年租金收益的话就是8000到1.2万欧左右所以说就是正常报税的话就按照第一个报税的标准来正常的去缴税就是可以了 所以其实和我们国内的操作方法还是有一些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哈。所以说看来这个海外置业的您还是要咨询一些当地专业的这个会计师啊或者是一些税务部门来进行了解和计算哈。 没错，虽然说政策是很明朗的但是呢因为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东西必须要有非常专业的这样的机构来给我们操作我们在办理的过程